第80首诗歌拢是为着你啦。 无人亲像耶稣这呢会疼我，甘心为着我牺牲伊生命。无做受苦受咒诅，耶稣甘愿来替我一世，真疼我。对主的心，总嘛是永远无变卦。对主的罪，永远是藏在心肝。免的阻碍，全乎因健康嘛。这呢会疼我，甘心为着我牺牲伊生命，无做受苦受咒诅，耶稣甘愿来替我一世，真疼我。对主的心，总嘛是永远无变卦。对主的真。凡是藏在心肝，免要阻碍，全乎因健康嘛袂惊，因为耶稣拢是为着你啦。因为心总嘛是永远无变卦，对主的真，永远是藏在心肝。因为阿嫂，我是为着你。